除你以外，在天上还能有谁？除你以外，有谁能带给我们安慰？但是神是我们心里的力量，也是我们福分，直到永远。没唱除你以外。 福音第二章第二十五到三十四节啊 ，Luke chapter two from verse 25 to 34 we read turn my turn 好，我先读，然后弟兄姊妹再读哈，我读单数节，弟兄姊妹读双数节哈 ，verse 22，我先来读，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 他得圣神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之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 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 西面就用手接过了马来，称颂着说。 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 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 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 是照亮万民的光，又是你以色列的光。 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 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来他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照亮许多人欣喜，又要做他们患的大病，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高高上升。 OK， 我们读经都读到这，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是的，求你使用我们今天的内容，今天信息来对我们说话，也带领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 在这个 long weekend 哈、啊，这个 Memorial Day， 一些弟兄姊妹出城去，或是去参加营会，都求主耶稣与他们同在，带领我们一下的时间，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阿门。好，我们知道我们五月份这个月就所谓的家庭月啊，我们透过许多经文提到了母亲，提到了父亲，提到了天父的爱。上个礼拜我们是谈到了年轻人啊，我面对有一个问题，就是教会的年轻人，这华人的第二代逐渐的离开了教会，特别是当他们进入青少年、进入大学的时候啊，离开了家，也离开了教会，所以就带来另外一个即将或是正在面对的问题，就是教会的老化，就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啊，慢慢的以50岁、60岁以上的弟兄姊妹为主哈。如果有需要翻译的，就请父母啊帮助您的儿女哈。那如果教会里面都是年长弟兄姊妹，会出现怎样的一个问题？如果教会弟兄姊妹都是超过60岁以上的，会马上会面对怎样的一个问题？你会发现教会有许多工作是需要体力也需要技术的，是吧？比如说音控，音控很容易吗？插头插一插，可是这么多开关，这么多的麦克风，有大声有小声啊，可能年长弟兄姊妹不容易来做这工作。比如说我们的放 PowerPoint 的，我们的 Projector， 那我们需要司琴啊，虽然我们年长弟兄姊妹也可以司琴，我们也需要年轻人跟我们配搭。更不要说我们有一些体力上的工作，我们爱宴结束之后有很大包的垃圾啊，我们不会请年长的弟兄姊妹来帮我们丢垃圾，许多大事许多小事啊，我们都需要年轻人来参与啊。当然不只是希望他们来做事，我们更是希望信仰能够传承给他们。所以我们面对这样子一个问题，这样子一个需要啊，我们看看圣经上怎么说啊。我们今天的背经是在箴言20:29 Proverbs 啊 20 啊 verse 29，我们一起来读好吗？预备，来。强壮乃少年人的荣耀，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啊。提到了这两者哈、啊，无论是年轻的、年长的，都有尊荣，都有荣耀啊。少年人的荣耀是什么？强壮，他们的体力，他们的能力可以来侍奉神，来贡献给神啊。那同样的，老年人的尊荣是什么？他们的智慧，他们的白发啊，白发象征了他们过去这许多年岁以来他们所累积的经验，他们对神的认识，可以成为年轻人的榜样，成为年轻人的引导，成为教会的啊的带领者啊。所以你会发现圣经上是非常平衡的，他不会只称赞年轻人或是只称赞年长者，这两者都是如此的重要啊。强壮乃为少年人的荣耀，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所以两者在不同年龄的族群都应当被看重，都应当欢迎。所以我们欢迎年轻人来，我们也欢迎年长的弟兄姊妹在我们当中来侍奉。还有另外一段经文啊，是刚开始我们啊主礼的时候一起来读的，就是提到了老年人和孩童怎么样，都当来赞美耶和华。不是只有孩童来赞美神，老年人也来赞美神。The senior and the children come together to praise the Lord.教会应当是这样一个处境，这样的情况，就是无论年长的，无论是年幼的，都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来侍奉他。好，那今天我们就用一段经文，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啊，提到了西面这个老人他的一些经历，我们来看看啊，老年人要如何来过他的老年生活。我想年轻的弟兄姊妹也可以来学习啊。Our young people learn how to take care the senior. 各位看到了这个封面这张图哈，这个几个老人他在 应该是 senior living 啊，这个老人院里面，他们来自不同的家庭，他们在拼图啊。那我想，因为最近我们有几位年长的弟兄姊妹住到这个啊 senior living 或是 nursing home 啊，之前有贝尔有钱妈妈住到这个 senior living， 所以我们也进去探望他们啊。你会发现我们这附近的 senior living 它的环境是非常的好啊，他们的房间非常的干净，他们的餐厅啊，他们还有他们的 living room 啊，我觉得比我们自己家里都还好 ，gorgeous。clean 啊，然后这里面的服务的这些护士啊，把这些老人照顾得非常好啊，有些行动不便老人需要有人帮忙他啊起床，帮忙有人帮助他吃饭，甚至帮助他盥洗啊。我发现美国人是照顾老人照顾得非常的好啊，就像这张图一样啊，他们在 senior living 里面其实过得很不错啊，虽然儿女不能够一直陪伴他们。但是他们有许多其他的老人啊，来自于不同家庭的老人可以生活在一起啊，甚至他们主日早上也有聚会，也有崇拜啊，有教会派啊这个弟兄姊妹啊，或是传道人啊，或是神学生到这个 senior living， 就是主日早上他们在这整个 nursing home 里面，他们就有主日的敬拜啊。所以其实我们发现是可以把老人把年长弟兄姊妹照顾得很好，特别当他们失去了一些行为能力，没有办法开车，没有办法自己煮菜用餐，甚至没有办法自己盥洗的时候，仍然可以透过这样子的社会的机构啊来帮助他们。刚才我们读这段经文啊，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啊，是耶稣刚出生不久之后啊，他的父母带他来到了圣殿，遇见了一位老人啊，他就叫做西面啊。我们看这个是怎样的一个人呢？第二十五节提到，在耶路撒冷，他一个人，他只有一个人。啊，圣经上没有直接说他多大的岁数，可是他说他快要死了，他年纪已经快要死了，他没有特别的疾病，所以可能是一位孤独的老人。啊，可能他的配偶已经过世了，或是他根本没有进入婚姻，他是一个孤独的老人 ，a senior alone。那对于一个 a senior alone 的人，他有什么样的盼望，他有什么样的喜乐，他要过怎样的生活呢？首先我们来看老年人的回忆啊，他如何来看待自己，或是别人如何来看待他。二十五节说这个人是怎么样，这个人是又公义又虔诚。 This man was righteous and devout， 这是众人对他的看见，他的生活，他是一个公义又虔诚的人。当各位回到60岁、70岁，你回头一看，或是别人来评断你的人生的时候，你是怎样的一个老人，你过的是怎样的一生，或甚至在你的墓志铭上啊，你的墓碑上那个字要写的是什么呢？这是一位母亲爱他的家人，还是这是一位公义而虔诚的弟兄，就好像这边看到这位西面一样啊。你希望别人怎么样来评断你，别人怎么样来认识你这一生？我们巴不得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啊某某弟兄某某姐妹，当他年长的时候说啊，这一位是有爱心的姐妹，这位是敬虔的姐妹，这位是公义的虔诚的一个某某弟兄。这是我们一生最后能够留给这个世上的一个印象。我们看见这个西面是怎样的一个人，圣经给他一个评语，他是公义又虔诚的人。所以我们这些年轻人还没到60、70岁，我们也想看我们如何经营我们的一生，以至于已经到60、70岁的时候，别人认得你，哦某某弟兄，哦某某姐妹，他是一个爱主的人，他是有爱心的人，他是一个公义又虔诚的人。老年的回忆，老年的身份，这是最美的，留给你的家人，留给教会，留给弟兄姊妹，留给这个世界最美的一个印象，公义又虔诚。那这样子一个公义又虔诚的人， 在他年老的时候，甚至生命快要终了的时候，他盼望的是什么呢？啊，各位年长弟兄姊妹，可能盼望的是你的儿女上了大学，进入了婚姻，有了好的工作，然后呢，又有下一代啊，你的孙子孙女，没有错，这是一个大部分人的盼望。可是对这样子的一个孤独的老人，他可能是单身的，可能已经丧偶了，也没有儿女陪伴他，在他身旁，他的盼望是什么？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他在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所以他盼望是什么？盼望这位基督。这位基督是怎样的基督呢？他是要来安慰以色列。第二十五节，素来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他所盼望的不是我的 401k 还够不够用，他盼望的是神要差遣这位基督来安慰他的百姓。 The comforter, to comfort his people, Christ。 这是你的盼望吗？各位年长弟兄姊妹，这是你的盼望吗？你盼望主再来吗？我们说耶稣已经来了第一次，对吧？你盼望主再来吗？你盼望这个福音，你盼望神的话语能够来安慰你身旁的人，能够安慰神的百姓。这是西面这个老人的盼望，跟一般人的盼望不一样，还有更高的盼望，盼望基督，盼望神的安慰，神的怜悯能够领到，这是他的盼望。那他得着了怎样的启示啊？在26节到27节提到，他受了圣灵的感动 ，the revelation from the Holy Spirit。各位可以发现，在圣经里面有许多地方是年长的弟兄姊妹得着了这个异象、这样的启示啊。这边是一个，在旧约里面看到还有但以理年长的时候他看见的异象。那新约里面有看见这个使徒约翰，他最后被放逐在拔摩海岛上。神给他看见的异象，他听见的声音，他看见的异象，后来写下了圣经最后一卷书，就是启示录。所以我们年长弟兄姊妹，也许我们这个视力不如以前了啊，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啊，体力不如以往了，可是并不会拦阻神来启示你，不会拦阻圣灵来感动你。使徒行传第二章说到，少年人要见异象，怎么样？老年人要做异梦啊！就神要来启示你，神要给你智慧，神要来向你开启他的话语、他的心意。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啊！神要对年长的弟兄姊妹来说话啊！也许你听力不好了啊，可能一些弟兄姊妹已经开始重听了。那更多弟兄姊妹，年长弟兄姊妹有青光眼、有白内障啊，有老花眼。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可是神要启示你，让你看见，让你灵里面的眼睛能够看见，能够知道许多事情，以至于你透过神的启示，你可以来赐福、祝福你的儿女，还有身旁的弟兄姊妹。啊，所以神给这个年长弟兄姊妹一个 privilege， 啊，即使你体力衰残了，可是你仍然能够亲眼见神，就好像西面一样，他亲眼见神，在我这里来讲。所以年长弟兄姊妹过的一个生活，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一个新的层次啊，好像孔子所说的啊，40、50、60、70啊，70怎么样？70从心所欲不逾矩是吧？啊，40而不惑啊，30而立啊，50而耳顺怎么样？60而知天命。你发现是在成长，在进步当中。但是我们这边提到的不是人的智慧、人的学习，而是神特别向你开启的。啊，对，年长者的可以过一个信心的生活啊，这是我们今天的题目：迎向老年的新生活 ，faith, faithfulness, spiritual， 一个信心的生活，一个属灵的生活，进入一个新的层次。首先，第30节。能够亲眼见主啊！我们看见这个西面，在他年老未死之前，他亲眼看见这个 baby Jesus Christ， 这位 baby 基督哈，他亲眼看见他。我们能不能够亲眼见主呢？ 也许我们没办法用我们的肉眼来亲眼见主，但是我们可以遇见神 encounter the Lord personally、啊、常常我们年轻的时候是别人告诉我们耶稣是怎么样，信仰是怎么样，可当我们信主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我们自己真的是与主同行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能够亲眼看见他，亲眼经历他，亲自与他同行，这是年长者的一个最大的祝福，超过于年轻人啊。为什么我们都喜欢请教一些很年长的牧师啊、长老，我们看他们整个生命的历程，经历过许多的苦难挫折，或是得胜或是失败，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亲眼见主，他们亲自遇见神，经历到神，所以年长弟兄姊妹有一个很大的 privilege 啊，遇见神，遇见神，因此你有一个第一手的消息或是一个更深的一个经历，以至于你会做这样的一个信心的宣告。所以当这个西面看见这 baby 耶稣，他就宣告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他做了一个信心的宣告，是他真正相信真正经历到的，像这个世代他宣告，哦，这位基督是外邦人的光，是以色列的荣耀，是救恩，是为万民所预备的。各位年长弟兄姊妹， 你能够做这样的信心的宣告吗？向这个世代，向下一代宣告，唯有这位主基督、啊、特别我们看见、啊、这个世代已经越来越远离神了、啊、越来越远离神了，我们能够宣告神的话语给他们吗？让他们能够跟随神的话语吗？不仅如此，最后这位孤独老人其实他并不孤单，神使用他来为下一代祝福，所以西面祝福了玛利亚、约瑟还有这位 baby 耶稣，为下一代祝福。最近这几天有一个营会哈、啊，就是金星会办的联营会哈、啊，在 River Bend， 那我们也有家庭去参加哈、啊，我们两姊姐妹带她的女儿带四个孙子孙女去参加啊。给下一代祝福，是让他们能够认识神，来到神的面前啊！所以带着儿子啊、带着女儿，带着孙子孙女来参加那样子营会啊，开车去啊，为下一代祝福，用神的话语来祝福他啊，用神给他的启示意象来祝福他，不仅是祝福自己的儿女，也是祝福别人的孩子。我们看见这西面祝福谁？不是祝福自己的儿女，他祝福玛利亚、约瑟啊，这个刚做父母的啊，这对夫妇。所以年长弟兄姊妹，你不仅是祝福你自己的儿女，你也可以来祝福身旁的这些年轻人们，为下一代祝福，用神的话语来祝福他们。那我不知道各位年长的弟兄姊妹，对你儿女能够认识神这件事情是否看重啊？是否看重？那常常我们觉得说，信仰是个人的事情，我们觉得说，让他们自己决定吧，其实我们就失去了一个为下一代祝福的机会。神把这样的权柄给各位做父母的，以及或者做祖父母的，神把这样的权柄给让机会给各位，可以为下一代祝福，用神的话语来祝福他，带领他们来到神的面前。那最后呢，老年人要面对身体的衰残，甚至是进入死亡啊。那提到老年人要如何来安息啊？对西面如何安息啊？第二十九节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各位啊，如果我们活到了一定年岁，身体衰残的时候，你是想留在这个世上，还是回到主那里？可能有人还有一些事情还没放下啊，你的孩子，你希望看见你的孩子，看见你的孙子啊，更长大一点，进入婚姻了，或是啊考上大学了啊。那对于西面这个老年人而言，什么事情可以让他放下来？因为他已经看见主， 他已经看见这位耶稣是这个时代的盼望，以至于他可以放心了，安然去世。对各位基督徒的父母而言，什么事情可以让你真正的放心？你能够找到好的工作，考上好的学校，进入一个好的婚姻，这些都很好，都很重要。什么能让你安然的放下这个世上？就是你的儿女行在神的道路当中，他们有上帝来带领他们，照顾他们，保护他们，看守他们，甚至管教他们，以至于他们不会走错路，以至于他们在神的带领下，保守看顾底下。这是让各位基督徒父母最能够放心的事情，他们行在神的光中，行在讨神喜悦的这样子道路上，我们能够安息。西面能够安息，他看见了耶稣，他看见了新的一个世代，他看见福音要对这个世代带来祝福，带来影响。同样的，我想在座的弟兄姊妹，年轻弟兄姊妹，你可能有年长的父母，年长的父母，我们要如何来向他们来传福音？他们可能住在国内，可能住在其他的州，也许我们不能够常常陪伴他，如何用神的话语来鼓励他们，喂养他们，就好像这个西面一样，让他们活出一个有盼望的生活，一个喜乐的生活，得到神启示的生活，经历神的生活，以至于他们能够欢喜的宣告，哦，主啊，你的救恩来到，以至于我离开在世上的时候，我不会觉得后悔或是遗憾。我想年轻人如何来协助年长的生活，特别当他们慢慢失去行为能力的时候啊。最近有两期杂志，这个神国杂志第41期到43期各位可以在网络上搜寻的，上面都有相关的文章主日我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跟各位报告说明怎样锲而不舍的带领你的父母信主，怎样陪伴你的家人走过人生最后的一个阶段，可能有安宁疗护我刚刚特别提到在美国有这个 senior living， 有 nursing home， 那最后也有安宁疗护就说最后在人生最后一个阶段，我如何陪伴他，让他感觉到舒适，感觉到平安，没有疼痛不至于感觉到孤独孤单我们都应当要来学习。所以年轻弟兄姊妹我们很高兴有年长弟兄姊妹在我们当中，我们更是要来学习如何来带领他们认识主我们家乡的父母们，还有在我们当中的年长的弟兄姊妹，我们如何来陪伴他，让他活得有尊严，活得有盼望，活得有喜乐能够像西面一样。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是的，我们感谢你，你将年长的弟兄姊妹带领来到我们当中可以让我们可以向他们学习他们属灵的智慧。我们奉主的名也祝福这些年长弟兄姊妹能够更多的经历神，更多的有从神而来的这样子属灵的看见，以至于他们能够成为年轻人，成为下一代的一个祝福。主你也保护看顾我们这些年长弟兄姊妹，当他们身体衰残的时候仍然能过着一个信心的生活，一个有盼望的生活。不仅如此，他们也能够祝福下一代，使我们下一代年轻的一代同样的在信仰的道路上能够成长，能够茁壮。我们也为我们在座弟兄姊妹，我们可能有我们的家人父母或祖父母还留在内地不在我们身旁，求主也给我们智慧，知道我们怎么样可以跟他们分享这样子福音，这样子一个永生的一个盼望，这样子神的安慰，神的怜悯，神的平安，神的能力，神的同在，以至于他们到年老的时候失去身体这些机能的时候，他们仍然不至于沮丧，他们有一个更好的盼望，就是我们在天家我们可以来相聚。也求主帮助我们年轻的弟兄姊妹真的是有耐心有耐性愿意陪伴我们当中年长的弟兄姊妹。谢谢主，我们知道，我们相信无论是年幼的无论是年长的，都要一同来赞美神，来敬拜他，侍奉他，直到我们生命最后的一刻。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我们时间到了，领事的姐妹。